乔一帆对宋其英，这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场新人对决吧。 潘林看着镜头里走上场的乔一帆说， 差不多吧。 乔一帆现在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透明，而是随着星星这匹黑马一同凶狠闯入人们视线的优秀选手。他的过往早已经被人挖出，就像左晨瑞这种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微草黑，更是多次拿着乔一帆说事，奚落微草有眼无珠，放走了大好人才。乔一帆的表现引人注目，甚至很多人为他感到遗憾，这明明才是他初次站在职业赛场上的处子赛季，但是因为早在微草就成了注册选手，所以他并不能算是初年新秀，所以无法竞争最佳新人。不然的话，很多人都喜欢说这种如果，但是乔一帆本人从来不关心这种如果，他对在星星的现状很满意，满意极了。他更换了职业，成为了正轨，在星星有着稳定的出场机会，甚至连并不太适合正轨发挥的单挑赛场他都时常能得到机会。这种有价值的充实感是他在微草的一年从来未曾体会过的。他得到了重视，甚至有不少战队私下联系过他，试图将他挖走，乔一帆毫不犹豫地都拒绝了。无论任何战队，无论任何许诺，都不能让他动心，因为他永远记得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向自己伸出手的是谁。对于被冷落，乔一帆没有什么怨恨，但是对被重视，他肝脑涂地。他希望就在这里让星星承载着自己，实现自己的一切理想。理想实现的有些太快，乔一帆的过去经验让他非但不会好高骛远，反倒会万分的小心翼翼。他最初的想法只是从星星这里重新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重新成为职业选手。是的，他的最初目标就是这么低，他只是不想就此放弃荣耀，还想继续做一位荣耀职业选手而已。但是现在他站在季后赛的舞台，并且和战队一起顺利闯过了第一轮。理想实现得太快太快，快得让乔一帆都有些手足无措了。现在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啊？总冠军吗？这居然不是一句玩笑吗？当现实就这样出现在眼前时，乔一帆真的有些目眩。星星的前辈们总是嚷嚷着冠军什么的，但乔一帆一直想，这就是对大家的一种鼓舞了。虽然这种鼓舞有些天马行空吧，但是星星的几位前辈就是那么爱开玩笑的呀。原来这不是玩笑，原来自己的自信还远未够啊，原来他们真的是有争取冠军的能力。眼看着季后赛一天天降临的时候，乔一帆就已经在手忙脚乱地调整心情，调整状态，因为他发现星星真的要朝通往总冠军的独木桥冲过去了。手足无措之余，乔一帆也会激动，也会兴奋，自己需要更加努力，才不至于成为总冠军征程上的负累，他一再这样告诫着自己。而现在他就要单枪匹马地站在场上，为星星的征程去铺垫道路了。乔一帆深呼吸，走上了场，不由得回眼又朝队伍的选手席那边望了一眼，他们的队长叶修正朝他举起胳膊，扬起了手，挑着大拇指。 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出色， 这是他上场前叶修对他说的话。这句话叶修也不是第一次对他说了，每一次那确凿的口吻都会让乔一帆充满斗志和信心。他不能辜负前辈还有队伍的期望。转头乔一帆走进了比赛席，刷卡地图载入，开局的一切都好像是重复，两个角色保前保后。宋其英的举动和上一场如出一辙，路线选择一模一样，这让他在搜索的时候更加娴熟有效率，一间一间地筛选着房屋。乔一帆呢，他从古堡正门进入，没有表现出任何有个人特色的意外举动，也开始了一间一间的串门。 但是一寸灰的行进却比宋其英的长河落日要快得多，他似乎有很强的目的性，就是想要快点到达某处似的。古堡正门是大厅，而后左右各种走廊穿插各种用途的房间，共计17间。乔一帆的一寸灰穿过了2条走廊，4间房，似乎到了让他满意的位置。一寸灰停止了快速的移动，然后反身一刀，刚刚走进来的房门被劈了下来，再然后前边右边，这间房3面墙上的房门都被一寸灰给拆了。而后一寸灰靠立墙边提剑不动。 这算是蹲守吗？ 潘林问了一个问题。李一博皱眉，要说蹲守却也算，但和一般意义上的又不同。乔一帆操作一寸灰劈下房门动作很大，一点也不掩饰。古堡可没什么隔音系统，正在搜查中的宋其英明显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而且是接连3下。乔一帆是蹲守，不过却又放出了引诱对手的信号，只是这个信号也忒简单了点吧，以宋其英的谨慎性子怎会贸然就闯上来。宋其英不会贸然，但也不会无视，退缩迂回那不是霸图战队的风格和性情。长河落日朝生这边冲来，轰！长河落日干脆也是破门而入，冲进了一寸灰所在的房间右侧的屋子。被轰碎的木板四下飞溅着，宋其英飞快地转动视角，迅速看清房内形势，没有看到人，但是那边被劈下躺地的门板一眼就被宋其英发现了，目光立即朝着那房间内扫去。乔一帆的一寸灰此时却也正在悄然往这门口处移动着，但只几步后就不再动，刀提到了胸前，随时都会斩落的架势。刀鸣血纹，紫色幽光中藏着一线白，随着一寸灰此时身体的起伏摇摆着。长河落日的脚步也是越走越慢，靠近门口时几乎已经要停下。两人明明都是极年轻的新一代选手，但这一场却打得仿佛老将一般谨慎，现场的观众都已经紧张的气都快出不来了。这种隔墙相对，叶修和张家乐对决的那一局时曾出现过，只是这次门板都已经被掀飞，两人的角色只差一步就可以相见，更显得一触即发。一寸灰的太刀血纹微微提了提，他似乎已经感受到宋其英的长河落日就在门旁似的，刀身开始浮现光芒，那一线雪白在光芒映衬下显得异常清晰。一寸灰已经开始吟唱，已经开始准备降下鬼阵。长河落日呢，在门前似乎踌躇了一下，突然向后退去。观众不解，不过有了上一阵，霸图铁粉可不会再对宋其英的举动有什么质疑了。他们相信宋其英也是真正的霸图男子汉，那么再有任何举动都不会往怯懦方面考虑，霸图的好汉就是这么干脆。退开两步，横移挥拳，啪，拳头砸中墙面，所有人都惊呼了一声，他们满以为方瑞和张家乐那一局的场面要重现了，这墙一松散，一拳就会被打崩。电视转播也是连忙拉近镜头一个特写，然后就见墙皮扑啦啦地往下跌着，墙呢纹丝不动。紧跟着第二拳，啪，再次轰了上去，一拳接着一拳，又一拳，长河落日的拳头不住地轰打在墙面，这全是普通攻击，没有法力消耗，同样的攻击威力也小得可怜，靠这样的拳头想打穿这墙不知道要多少下。但是宋其英却不理会这一点，只是操作着长河落日一拳一拳地轰打着墙面，数拳之后换了个位置，依旧是照着墙面继续一拳一拳地轰。大家有点看出他的意图了，乔一帆不是卸下了3道门吗？宋其英倒好，他现在准备推翻这整堵墙，相当豪迈的想法，只是实施起来的办法有点笨拙，只是用着普通攻击，一拳又一拳。一墙之隔， 对手若在那边肯定会听到这动静，但是宋其英不理会，他打定了主意就要坚决地执行下去。一寸灰的太刀血纹上泛起的魔神之力光芒渐渐又收敛起来，啪啪啪啪，隔壁那一拳接着一拳击打墙面的声音清晰地向他耳中传来。乔一帆也很快察觉到了宋其英的意图，一时间也有点发愣，对方竟然是想将整道墙打穿，这份谨慎和豪迈真是完全出乎了乔一帆的意料。迂回还是留手，现在也无外乎这么两个选择，一寸灰背着墙感受着那一拳又一拳传达过来的震动。不走，乔一帆最终打定了主意，即使对手用这样笨拙的方法才消除可能的隐患，但乔一帆却认为留守依然是对他有利的。墙面的承伤能力星星的选手都很清楚，因为他们的主场，他们的选图，而对对手他们也有一定的了解，宋其英的长河落日攻击力是多少他们大概也知道个范围，那么长河落日摧毁这面墙到底需要多少拳，乔一帆觉得自己可以判断一个大概。赶早不赶晚，提前做好布置，必要的时候由自己最终摧毁墙面，主动进击也是可以的。一寸灰不再贴墙站立，而是退开了数步，但是刀锋依然指向墙端。不走，在这里和宋其英分胜负，所有人都看出了他的态度。只剩下拳头击打墙面的声音回荡着。